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傅志每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，都有一种浓郁的没睡够的惆怅感。严格说，他的睡眠时间并不算短，却诡异的就是成天犯困。所以即便他很努力的想要振作精神，生龙活虎的出现在办公室，最终依然是难逃奄奄欲睡的面相和行动迟缓的状态。久而久之，已经是习惯性游魂了，是个人看见他都会拍把他肩膀，他也只能漫不经心的扫一眼，勉强的扯出一个苦笑。 您真有慧眼。 遥想当年学校毕业的时候，也是踌躇满志，一门心思投入在这份伟大崇高的工作当中，兢兢业业不敢亵渎。不过当年这个词儿的意义就在于表示一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。傅志偶尔想起当年的自己，也最多就是对着电脑屏幕上的结案报告打个哈欠，然后继续。这工作就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有点像西游记里那只常年摆渡的乌龟，亘古绵长。 小傅，卫东那个案子弄好了吗？ 对面跟他合作了好几年的王检察官从电脑后面歪头看了他一眼，后者慢吞吞地抬起头。 还有一点，一会儿就好。 傅志的声音很低沉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睡得实在太多，总是泛着一层阴郁的沙哑，配上他缓慢的语速，总有一点蛊惑人心的味道。他推了一下脸上的眼镜，键盘上的手动得又快了点。入院六年了，却还在做着书记员，他的人事档案拿出去给谁看，大概都免不了僵一下。原因倒是不难解释，司法考试永远过不了，所谓年年考试年年老，一年更比一年糟，连周围看的人都累了，他还是持续着一年一报的恒心，就是每次复习的时候都不觉得有多上心，或者说大概很少有人能见到傅志认真的样子。印象里他做任何事都是那样的调调，慢悠悠的，不显得懈怠，就是有点困乏。个人职场唯一值得夸两句的地方就是心比较细，入院到现在所有经手的案子从来没有出过纰漏，效率或者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时候，但却用固定的频率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稳重踏实，这大概也是处长和检察长一直忍受他的主要原因。业务工作能够完成，也没人去在乎你到底是闭着眼睛做的还是睁着眼睛做的，反正生活就是那么回事呗。傅志又打了个哈欠，把文档点上保存，然后拖到了共享。缓了一会儿他才站起来，一样是平淡的语调。 红姐，结案报告弄好了。 好，我一会儿看看。 嗯。 应了一句，傅志站起来去倒了一杯水。看着茶杯里的茶叶被热水一冲翻搅腾跃的样子，又愣了一会儿神。然后他抬起头。 王姐，你说我这是不是倒春困了？ 你呀、啊、你这不是春困，你这叫年困。 傅志的犯困还分时间，那不是一年365天，一天24小时，一小时60分钟的常态吗？ 对面桌的老检察官没忍住笑出了声，被调侃了一句，傅志也没见生气，他把茶杯端回到座位上，盯着茶杯看着热气，意识又开始不受控制的神游。然后还没待多久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。傅志没回头，只是觉得脖子后面被人使劲的捏了一下，他下意识的往前躲，余光扫到是新建。 晚饭去哪儿吃？ 食堂。 新建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意外。 我说你有点追求好不好？ 食堂。 执着于最近的吃饭路线，复制不为所动地把视线转回手里的茶杯，小心地抿了一口，被温暖得很满足。年假刚过，总觉得提不起精神，虽然年前也没觉得振作到什么地方了。 晚上跟我去吃火锅呗， 暖和又实惠。考虑了一会儿，复制还是摇摇头， 不去。 你就当陪我。 不去。 复制捧着茶杯，看着新建眉角抽搐的脸，慢吞吞地喝着茶，对于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。对面的王姐看得乐了， 新建请客你都不去啊？ 她转过头嘿嘿一乐， 不去。 三分钟后，新建如来时一般神出鬼没地消失在了办公室。复制一杯茶喝了一半，终于又点开一个新建文档，换过一个卷宗，开始打另外一份结案报告，一直干到快六点，桌上的电话响了。复制接起来，偶尔嗯两声，最后说了一句， 又是冰火锅，你开车。 王姐看他挂了电话，忍不住好奇了一下， 新建。 复制点点头，关了电脑，换上衣服。 赵强那个案子打了一半了，明儿一早能完，提讯排了两个，我去吧。 王检察官点点头， 嗯，行吧。 把羽绒服什么的裹了个严实，一脸我很困的复制终于磨磨蹭蹭的出了办公室。公诉一处零零散散也走得差不多了，他拉了一下领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才推开办公楼的大门。扑面一股寒风，他滞了一下，下意识地眯起眼睛。院门口有辆车打着车灯，他小跑过去，二话不说坐上了副驾驶。 你是能有多冷啊？ 新建看着他一副炸丸子的状态就想笑。复制没搭理他，只是伸手把暖气调大了。 少废话，开车。 他压根理解不了新建这种大冬天就套个制服西装到处乱逛的怪物。在他看来，检察院的制服兼顾了丑化、不实用、俗套的种种特性。这个时节天黑得早，路上的行人都带着一股周末的气场。复制往外看了一眼，对于热腾腾的街边小吃有点流连。其实院门口不就挺好的，离宿舍还近。他家乡不在本地，是大学毕业之后被留下的，院里给解决住房安排了一个宿舍，但是环境不太好，在地下室。夏天虽然凉快，冬天简直是要人命的冷，也就是亏了这边靠北还不太潮。新建提前订了位子，人满为患的火锅店给留了一个包间。复制钻进店里的时候，满足地长出了一口气。旁边领位的小姐笑了笑， 今天挺冷。 是啊。 他点点头， 冷的话都不会说了。 于是新建停好车进门的时候，刚好就听见挺漂亮的一个服务员站在复制旁边，笑眯眯地说， 那就一会儿多点点肉涮着吃，暖和。 复制赞同的一直点头，他走过去拍了一下那人的肩膀， 行，点多了算你的。 复制笑了，回头看了一眼迎宾的领位小姐， 我看我还是回去好了。 话还没说完，新建眉头一皱，拎着他的羽绒服帽子硬是给拖进了包间。不过这顿饭终究也没吃踏实，新建的手机一直响到了复制一边叼着羊肉一边耻笑他的地步，最初还接两通，后面干脆直接按掉。不过最后一个他没敢摁，那是处长的电话，接起来那边的指示简单明了， 你现在到什么位置了？立刻回来。 新建皱了下眉， 领导，我在外面吃饭呢。 你就是正在洗澡也得给我穿了衣服立刻回来。 老处长脾气不好， 复制现在跟我在一起， 那叫他也回来。 于是吃了连半饱都没有的傅志一脸不爽地被扯了起来，临走还抓了一头糖蒜。